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呜、哦 想，爱

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最初的情